中医健康管理啊，要调理他的这个祖传的高血压病啊。什么叫祖传的高血压病？遗传的啊，遗传的啊，说家里几代人都有高血压。现年呢78岁啊，78岁。这个高压呢178啊，有时候200多啊，200多。低压呢80-90啊，吃了降压药呢，吃了降压药。那么现在呢通过保健呢调理啊，哎，那高压呢已经调下来了啊，由原来200多现在调到160以内了。是吧，现在呢低压是正常的啊，想进一步呢调理。哎，我就提示他了啊，我说通过咱们这个健康教育是吧，我们健康知识就是来给大家进行健康方面的教育。为什么要教育？有知识，有知识才能有方法有出路，对吧。我告诉他了，我说你低压不高，高压高的人要注意颈椎病。哎，老太太蛮配合的啊，啊，我就是脖子一晃咔咔响。我说你颈椎病不是脖子晃着响不响的问题，是吧，现在全国有这么多医院啊，你给颈椎拍个片子啊，不就做到证据确凿了吗？找到颈椎病的证据了啊，配合颈椎病我们进行一下颈椎的调理，是吧，养骨关节啊，我们吃点软骨素啊，配上骨碎补，是吧，你这养颈椎。此外呢有颈椎按摩操，是吧，颈椎病会手指头挑着麻，都是他的典型的症状。哎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啊，而是他的老娘，是吧。你看本来按他这个说法，哎呀，家里祖传的高血压，是吧，他都78岁了，你大家想想，那没高血压的活78的有几个。人到70古来稀啊，啊，中国人平均寿命现在72.3呢，是不是啊，哎。那好多人我没得高血压，没得高血压也见了阎王爷了。是吧，那人家有高血压的78岁啊，你不知道，我都78了，我说你高寿啊。啊，他说我老娘97，哎，这就给我更好奇了啊，你看人得高血压啊，老太太就吃一个种小降压药，吃什么地平片是吧。啊，是这地平片是灵丹妙药啊，能给高血压病人吃到100岁？当然不是。那有的人吃地平片还不好使呢，对不对，你降压药的抗药性联合用药是不是都不好使了，因为那是高血压严重到一定程度啊。那为什么老母亲啊就一种降压药啊，人家现在97岁依然健在啊。哎，后来呢这个闺女啊，这78岁的女儿啊，给那97岁的老娘做了总结啊。我们老娘有好习惯是吧，我说了，你祖传高血压，你单凭降压药活不到97，他一定有他好的习惯和他长寿的原因的啊。时间有限，他说了仨啊，说了仨。一个是这老太太晚上不吃饭啊，晚上不吃饭是吧。二一个呢啊，平时啊生活当中饮食上就爱吃点醋啊，就爱吃点醋。三一个呢，老太太心特别大啊，啥事儿不入心，能吃能睡啊，不要说因为这点事儿睡不着了，因为这点事儿茶不思饭不想了。哎哎，所以我今儿在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教育当中，我要重点的就给大家说说啊，人健康长寿是吧，我们应该注意的三大好习惯是吧。人家通过这好习惯是吧，得了高血压人家活到97岁，你那些还没得高血压的，您不想活100岁吗？这好习惯是不是值得学习啊。说这么好的习惯他闺女怎么不学呀？我一问老太太说，我不如我娘是吧，我贪吃啊，晚上不吃饭我睡不着觉啊。你晚上做多好吃的，人老太太不吃，就是一碗小米粥。我说这就是中医的养生之道，叫过午不食。你可能呢老太太97岁人没学过中医 哎，但是可能人那个年代的人从哪儿就得过高人的指点，所以老太太养成了一辈子不吃晚饭的习惯，啊，就喝碗小米粥。其实我们这个早在健康管理教育当中，我们早就告过大家，是吧？养生教育早就告过大家，你想健康，啊，你就要晚上少吃或者不吃，啊，晚上少吃或者不吃，啊，不能说啊，我为了减肥，我一段时间我都不吃饭，是吧？瘦下来了。啊，人也饿得这个肾精亏虚，饿得头昏眼花，是吧？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回头再吃。所以好习惯是循序渐进的形成，形成了你把它坚持好，它让你长寿。啊，你学别人的好习惯，跟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差十万八千里呢，啊，你一下子就变成那个样子，你身体它也受不了。啊，所以好习惯是逐渐形成的。啊，在这儿提示大家啊，午餐减半，晚餐喝粥，是吧？咱不能说一下子啊都不吃了，都不吃，这么一饿，甚至把好人在饮食不调、骤增骤减条件下，造成胰岛素功能障碍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建议给大家啊，叫午餐减半，啊，晚餐热粥，是吧？我说那我肚子空怎么办呢？哦，你可以补点什么呢？低热量的水果啊，你包括我们吃点这个什么蛋白粉啊，晚餐营养餐啊，这都可以啊。啊，这是饮食啊，你早晨吃多少我们不干预，是吧？早晨吃多少不干预，这我还要补一条，早晨不要吃太多的肉啊，咱早晨不要吃太多肉食啊，因为早餐肉食过多也会形成胆囊炎啊，甚至胆石症，是吧？因为早晨呢，经过肝脏一夜的这个解毒之后，肝胆的这个功能是很疲劳的，所以人不要吃的太油腻啊，不要吃的太油腻。但是我这人也不是完全的赞同那个素食主义者啊，特别老年人素食会加速肾精的消耗，尤其是那个脑萎缩的，是不是啊？帕金森的、贫血的人，你还素食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哎，所以呢，吃点这个瘦肉啊、牛肉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鱼肉啊，啊，要补充蛋白啊，那脂肪就尽量不要吃了啊，不要吃。那这个脂肪不要吃了，还要说一嘴啊，你存那个植物油、炒菜和1:1比例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的这个调和，你炒的那个菜。它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丰富的营养，同时更容易来加速体内的脂肪代谢和过多油脂的化解啊，这个大家把它掌握好啊，你不要这儿我一谈素食，好多人说那徐老师你以前还说过调和油呢，是不是啊？动物油和植物油是吧混起来来炒菜，哎，这个和你那素食是不犯冲的啊，不犯冲的，这个是对人体脂肪酸的补充，反而利于你食物当中的营养的吸收利用和代谢，那这大家要知道。这是长寿好习惯第一个啊，饮食啊，早餐不能油腻，早晨要喝热粥啊，不能吃得太寒凉了啊。午餐呢，都说午餐要吃得饱，那是劳动人民啊，你现在退休了或者你坐办公室也不干什么体力劳动的，午餐减半啊，利于你那个身体的代谢的恢复啊。那晚餐呢，晚餐就不吃了啊，或者晚餐喝碗小米粥啊，只此而已啊。关于这个爱吃醋这个问题啊，哎，醋可以软化血管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老早讲过醋泡花生米吗，是吧？一天三五个粒的醋泡花生米，又养胃又抗动脉硬化，是很好的食疗。那么春天呢，醋不能吃的太多啊。我一说吃醋，好多人好家伙啊，每天晚餐把醋呢当那小酒喝上了，那不行啊，时间长了容易糜烂胃肠啊，容易胃黏膜发炎，反而不好啊。这个酸味的东西它是主收敛的，是吧？ 啊，秋天适当的出点醋，洗澡呢搓点醋，啊，可以这个软化皮肤，防止皮肤干燥，啊，脸虚汗啊，利于呢秋季收敛。其实春天呢，醋呢要适当的少吃，啊，适当的少吃。那你说我动脉硬化的人呢，你适当吃点醋，但不要多啊，因为春季生发嘛，啊，春天的食疗我讲过啊，吃春饼卷那个柳蒿芽，卷那个小葱，啊，为什么要蒜苗炒鸡蛋？为什么要吃苗？哎，因为要吃生发，咬春，咬的就是生发之气。啊，春天五行属木，肝脏五脏当中的肝脏所主，这醋酸味是入肝的，入肝的。但是肝是主生发，我们吃点醋是为了防止肝的生发太过。那么春季我们应该吃什么呢？啊，适当的吃点小葱啊，小蒜苗啊，是不是啊？吃这个干什么呢？啊，包括洋葱炒鸡蛋干什么呢？哎，这辛味的、辛辣味的有生发之机。哎，老百姓说吃蒜防感冒啊，没错啊，没错啊。他凭啥防感冒啊？你真的以为是蒜的辣味吗？不是啊。第一个大家知道了哦，那个蒜它氧化之后啊，氧化之后它有一种天然的抗生素，这是科学家，西方科学家研究的，它抗感冒的原因是有它天然抗生素。而也是葱姜蒜它这个辛辣的味道能解表。什么叫解表？哎，就是让人出汗，但这个出的不是虚汗，汗为心之液，人出汗就说明气血在表，叫驱邪打表。为什么《伤寒论》里头啊，给那个什么呢，给人吃那个桂枝汤的时候要喝热粥啊，哎，粥为天下第一补药。哎，这热粥除了补脾胃的作用之外，它热粥在补脾胃，它又能使阳气达于皮肤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春天呢，适当的喝点热粥啊，吃点蒜苗，吃点这个韭菜，哎，补阳气的同时使阳气发散于表，应了这个节气，哎，达到预防感冒、预防温病的作用。那么老人的好习惯，爱吃点醋。第三个好习惯，心大啊，人的心情很重要。另外你看有的人呢小肚鸡肠啊，有的人心胸豁达啊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好多人说这是爹娘给的啊，只对了一半啊，这只是先天之本。所以后天的学识、后天的学习啊、后天的自我修养调理也很重要。那么我们终于给大家讲的就是人的脏腑决定生命的本能，是吧？我在讲五脏本神论的时候就讲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，有什么样的五脏，哎，你就有什么样的五脏功能和什么样的喜怒哀乐啊。所以呀，我们通过今天啊，人家97岁啊，祖传高血压病的这么个老寿星，通过他这三个好习惯，我希望给大家能带来启发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中医啊，中医呢，它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去研究，而西方医学呢，它把人划分成无数个个体啊，到系统、到器官、到组织啊，到细胞，还没完事儿哦，研究到了基因片段。所以呀，把中医和西医，也就是把东方医学和西方的医学文化把它结合起来，哎，这样一来呢，一个是 化繁为简，一个呢是合二为一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啊，互补其不足，哎，互相呢发挥其优势，哎，让它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的健康，哎，这是咱们文化，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要为大家实现的一个全面健康的目标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再给大家说的是中医健康管理、元气健康管理当中的运动管理，讲了运和动的区别。我们中国人呢常说叫文以载道，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复兴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它都离不开中国文字的复兴，是吧？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它的文明、它的历史、它的传统啊，都离不开文字的传承。那么同样啊，医学知识、养生知识，甚至于什么呢，医道、医法，以及呢医学之术，包括医学的用药，是不是啊，乃至到高科技的仪器，它都离不开什么呢，文字对它的机理的记载，对它的方法的记录。那么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运动二字啊，何为运呢，是吧？我们不说繁体字了，是吧，我们就说简体字，一个云彩的云啊，下面呢是个走字儿。中国人说走啊都是跑，所以运是什么呢，哎，望字见形啊，你看到这个字儿，你就想到了它的形态，就是云彩在天上跑，哎，这就叫运，是不是啊？生活当中我们说运输啊，那车你是运菜呀，是运煤呀，你是拉这个油啊，你还是运汽车，是不是啊，啊，你得拉着它，你是跑高速公路啊，还是沿这个铁路运输，这是运输啊，这叫陆运。那么还有河运，是吧，还有航空的运输啊，就是你拉着东西沿着一定的线路在跑啊。我们都知道汽车跑你得车有发动机，它得有油，你轮船跑呢，你那轮船呢，你是烧煤的轮船还是烧油的轮船，是不是啊？那飞机呢更不用说了，飞机票贵，那飞机耗油量它也大啊，我们这都知道。那我问大家，天上的云彩在天上跑，是吧，那它烧的是汽油还是柴油啊，是吧？小孩都知道，说云彩跑是风吹的，说没有风云也在跑啊，那是地球的自转啊，以及呢围着太阳的公转。所以呀，哲学就说了啊，万事万物都是在动的啊，这个动啊有万有引力，是不是啊，这是运啊，自然的变化，自然的变化，它内在有一种能量啊。你现在的这个运输是人想着把什么东西运到哪儿去，而天上的云彩在飘，你想不到它往哪儿飘，它自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你想大晴天呢啊，忽然间多云了，是吧，你看着是乌云密布，哦，忽然间拨开云雾，太阳一露，满天的云散了，变晴天了，你上哪说去？这就客观存在的一种神秘力量，这是运。那么动呢，动还是一个云， 而这个云旁边多了一个力量的力。哦，你想让它往哪儿动，你给它个力量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运动运动，是吧？一个是呢，客观存在，不以人的想法为转移，云彩满天飘，你不知道它往哪儿飘。一个是呢，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，你想往哪儿动它，你就往哪块用力，它就往哪儿动。啊，能落实到我们身体上呢？我们什么在运呢？啊，我们吃东西，啊，把它嚼碎了，嚼细了，吃东西要细嚼慢咽，啊，听中医健康管理，我们知道饮食文化，是吧？咀嚼是消化的第一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把它嚼细了，你的唾液淀粉酶的分泌才能充分均匀，你把它嚼细了，它才容易消化，不要囫囵吞枣。你把它嚼细了，唾液淀粉酶到肠道当中，它能刺激什么？哦，刺激这个更多的消化液的分泌，包括胰岛素的分泌。所以糖尿病人，你想减少胰岛素的用量吗？是吧？啊，你想减少降糖药的用量吗？哦，我们人体有一种天然的降糖药，就是您的金津玉液。哎，就是你吃东西细嚼慢咽，本身就预防糖尿病。啊，嚼完了咽到食道，啊，食道往下推送到胃，胃蠕动排空进到肠，这就叫运，这就叫运。而这个运只是运的开始。脾胃为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好了，它们被吸收了，升清降浊呀。食物的精华变成了气血，是吧？由心脏全身输送，由肺更好的输布，是吧？由肝脏把气血分配到肌肉和筋上去，由肾脏密固的把气血的精髓填到脑髓去，封闭到骨骼当中去。哦，这是五脏它的功能，五脏有所主，心主血脉，肺主皮毛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脾主运化，肩主肉，又要统摄气血，防止血行脉络之外。这是五脏各司其职，你看复杂吗？啊，相当的复杂。那我来问大家，这些工作你除了吃饭，你细嚼慢咽这个活动你参与之外，剩下这个活动你哪个操心了？你哪个费力了？你别看您没操心没费力，但是你还做了很多坏事去干扰他。啊，怎么说呀？吃饭的时候你看书，哎，结果呢你就消化不良了，是不是？你睡觉的时候还想事儿，你结果呢思虑过度，你就贫血了。哎，不但如此，是吧？你还影响了什么呢？睡眠，睡眠不好，阴阳不平衡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运动运动，五脏为运，四肢为动。那么从人身体结构的层面来说，人的身啊，人身，身和体是有区别的。身是我们的主干，是不是？体呢，体是我们的胳膊腿儿。所以现代人为什么得富贵病啊？我们老是说吃得多动得少，是吧？胳膊腿不动人家要得病吗？不是的啊。那有的人没胳膊没腿儿，他怎么不得病啊？啊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人瘦的皮包骨头啊？是吧？啊，为什么人那个有的人那个手就握不上，他就没有劲儿啊？ 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的四肢百节的运动，你四肢百节的能够动的这个功能，能够动的这个好坏，一根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，它皆是由五脏的气血输布，五脏掌管五体来产生生命的功能。五脏不但掌握着五体，甚至还掌握着你的七情六欲，是吧？你的心情心理，这个事儿往高兴了想还是往死胡同想，皆是由五脏它运的好坏来决定的。所以人得病不是胳膊腿儿让你得病，而恰恰相反，是你的五脏不运，你的五脏不能运化，而血糖过高，而后人得并发症，糖分高了，老烂腿，末梢神经炎，是胳膊腿犯的错吗？恰恰相反，胳膊腿也是受害者。所以人得病不是不动，人得病的根源是不运。而现代人呢，他不知道这个症结之所在，他还去健身房拼命的去锻炼那胳膊腿。你得了病，人为什么会得病？这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是吧？根在五脏，为什么叫根在五脏？是五脏不能良好的运转。五脏为什么不能良好的运转？因为元气不能滋养五脏，这是营养医学给的概念，是吧？一个是元气不够用了，一个是五脏运转不灵了。而五脏之运转又归谁管？啊，人的心为君主之官，一切皆在心神。所以我们常讲百病皆由心生。啊，先是你这个头脑思想出问题了，没指挥好这五脏运转。是吧？没指挥好这五脏运转。所以呀，叫百年大计，教育为先。一个国家的兴盛，是吧？一个民族的兴亡，是吧？皆在于年轻人。但年轻人不懂事儿啊，他不是生下来就会背四书五经的，啊，所以书香门第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啊？回过头来呢，你没文化的那个家庭，啊，带出那个孩子是什么样的？哎。所以叫百年大计，教育为先。那么人这个身体啊，我们都说我们要长命百岁，黄帝内经上说天年120岁啊，有的人蹦高喊要活200岁，你得画出有据，